官。宝玉与他美美的痴念，他是重点无辜的自言自语，长叹气，忽然间问他失声酒不疼，有一时袭人射略平相劝，他不过点点头儿就哼了一声，他想着我房中出去了晴雯女，别的人是玉磬儿碰着瓦花明，迟公子一腔郁闷出房去，低头儿啊离了一泓小院，信步儿走出了角门儿外，瞧见官老妹儿问了一声，宝玉说你可知晴雯她在何处住，那婆子说你就从此处往南行，迟公子并不回言，杨长就走见个小院儿，房门上挂的本是布帘笼，宝玉前身大屋进，迎面儿香炉紧靠着后窗棂，瓷壶儿放在了炉台儿上啊，茶壶儿摆着就在碗架儿中，内间儿有灯儿藏在了琴桌儿下，铜镜儿梳头匣儿还有酒盏中，小炕儿带病的家人歇雨体，大概着他那半新不旧的被红绫，面盲儿桃花初放红似火，他那乌云儿这不为官横暂时发乱皮，小枕儿轻轻斜倚在弯腰儿后，绣鞋儿一双紧靠着炕梁儿扔，柔气儿隐隐的一声把脖梁儿堵，他那病伤儿这不辗转轻叹说不见儿疼，猛听得颤巍巍的声叫声嫂嫂，你把那壶内的茶儿递给我半盅啊，我这心里头是个火红啊。吃茶吧妹妹呀，我是女婿， 这晴雯一听声音 是宝玉，喝的他半晌发呆哼了一 才闻之可了不成。宝玉说我未清已死，何足惜啊要贪生，泉下何免再相逢，自从你前遭离了那一红院，两日来呀我的茶饭不思你一成。我本当早些前来把亲探望，被袭人是紧紧的香兰那不放心，这亲吻啊眼瞧着宝玉他的悲声而咽咽，低头儿他已与全马泪飘零，欠身行手拉宝玉一旁坐，我和你情意相投啊四妹兄，直说是咱们终须有日随了心愿不成梦，半途之中有变更，哪个老婆好好伤心要把我害，细想来其中一定是有人，早知道不白的冤屈我们今日有啊， 寻一点冷水冲一

行路驰骋，再回到潇湘馆，一并奄奄不起床，月儿也不负，生儿也不用，饭儿也不吃，粥儿也不尝，白日里神魂颠倒，情思倦，到晚来彻夜无眠，很漏长，瘦的一个扭腰儿，无有一般，病的一个性凉儿又焦黄，咳嗽不住，应声儿哑，娇喘难听，粉冰儿张，蝇虫儿迸裂，都成了薄纸了，珠泪儿流干无光，自知道若提儿支持不住，小非有限的时光啊！ 白派这几个段子不仅可以说是经典流传，而且也是脍炙人口。刚才看到底下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，好像也都会唱。刚才有观众提议想听《愚公移山》，我们继续有请杨老师。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《愚公移山》。

生 别当耳旁风，我的宝二 街，常跟女孩在一处玩耍，嘴唇老有胭脂红。二爷情长大改变，必有那绝色的人儿挂在你的心中。二爷你往高处走，别把那有用精神随地扔，耽误时光屈尊贵体，连累好人不安宁。一席话说的宝玉头低下，默默无言一声不吭。好心好意与他来亲近，不料想一腔热血化为寒冰。我有心与他争辩说几句，又怕他久病之人爱把气生，只好不言且回避。